开。 就

穿心口，眼泪也不敢流，只怕你偶然还会回过头。把疼爱都给你，把疼痛都给我，放开这是我最后的温柔。如果你能飞得快乐自由，却疼痛并不算什么，千言万语又进我的宇宙，让我整个月 各自奔天涯。

想飞多明了，你自由也好，我不要将你多绑住一秒，我也知

经风飞了，天上的风筝哪儿去 伤痛再继续，别让我真的感觉不到。

心之上闪耀，那是青春诗句记号，莫怪走了心还会跳。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，也许写给你的信早扔掉，这样才好曾上你的你在别处都得到。 此时

爱，可惜永远没有答案。对我爱得太晚，走得太快， 这一秒，忘了 take goodbye